世界上最后的照片，我吓一跳，那么像我的脸，然后我才发现，似你无名指长情的曲线，一段感情能有几个十年，感谢你让我快乐过的每一天，站在你身边，活在他影子里面，是错误的时间，没对错的迷恋，为了回忆我把感情当誓言，你对他的想念，我针对我的缠绵，我为我们可怜说再见，不再见，生命让我眷恋，死别却抢走你的思念，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杨千嬅的《小城大事》的普通话版本。说老实话呢，听这首歌还真的是听广东话听得更多一些，所以听普通话呢多少有点不习惯。不过广东话和普通话的填词呢都是来自林夕。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叫做《真命小和尚》的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。这个电视剧呢1997年开始首播，曹骏还有陈天文以及向云是这部剧的主演。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主题歌曲，来自曾经创作过《纽约的司机》《驾着北京的梦》的古倩敏。古倩敏来作词作曲，张学友带来这首《微尘》。 熙攘攘，忙忙碌碌，从没有时间把我叫过来看清楚。醉了又醒，醒了又醉，哭完又笑，笑完了又会哭。多少问题的答案是说不出，不知心到是苦恼还是幸福。明知是梦，却依然而然投入。光阴无情的巨轮，谁又挡得住？山河大地本是微尘，何况是沉重的尘？是是非非。 亲亲爱爱，你还要不要紧紧地抱着，舍不得放不开。山河大地本是微尘，何况是尘中一尘。想要解脱，想要守护，就凭你一颗心去攀登。谁在纳闷，谁在快乐，谁来受生老病死忧，为谁来存活，生如泡沫，如何寄托今夜如烟，如何何去探索。多少问题的答案谁说不出，不知寻到是苦恼还是幸福。明知是梦，却依然那样投入。光阴无情的巨轮，谁又挡得住？山河大地本是微尘，何况是尘中的尘。是是非非，情情爱爱，你还要不要紧紧地抱着，舍不得放不开。山河大地本是微尘，何况是尘中的尘。想要解脱，想要守护，就凭你一颗心去攀登。 这是来自张学友的《微尘》，就是说那个微小的灰尘，山河大地呢都是微小的灰尘，更何况是尘中的尘。好，就是要看开一些的意思啊。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会结束，结束呢并不是真正的一个终结，而是可以更多的看向未来。下面这首也是体育方面的歌曲，来自陈小琪、毕晓世的联合创作，珍妮、叶爱玲、那英联合带来《拥抱明天》。

这里是和你在路上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苏芮的《久别重逢》，这也是苏芮牵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两首歌曲的合成，一个呢是王杰和叶欢原唱版的《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》，那另外呢是王杰和林忆莲翻唱这首歌曲的粤语版。粤语版有两个名字，一个叫《温柔的你》，另一个是混音版《冬季来的女人》。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粤语的混音版，两首歌连在一起，因为曲调是一样的，听起来看看有什么不同的感受。 天空飘着北方，

恨且爱且慌，痛并快乐快乐着，不理不问啊不想，恨极深爱，爱极又深恨，爱从哭得最甜里来。 这是来自齐秦的1995年的专辑《痛并快乐着》当中的标题歌曲，这是第二个版本。专辑当中一共收录了两个版本。好了，接下来是阿妹张惠妹的时间，我们一起在节目的最后听到这首《Are You Ready》。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Apart, I know my heart is still there. Yeah.